哎， 康熙，康熙，康熙，康熙，康， 将士殷侯，儿郎虎豹，君威好，地动山的摇摇，我把狼烟草。 唱起起起起， 点将是完了， 下边词还没有呢。 对了，还没词呢， 还有做场诗呢。 做场诗也现编的，这不像话 啊！怎么编的？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令刀， 好吗？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轰轰哒哒哒，扛个来，切切扛。 本帅 的苍 姓秦名琼，字司马。 刚才 困死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主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这都新鲜。 众将官又起兵前往。 哦，大伙抗击抗击抗击抗击抗击抗！这场戏下去了， 他下了。 关公上来了。 哦，关公上， 一手拿着刀， 哦， 一手托着靠拍子，他是打扮是搭金软靠。 对呀、啊， 水底鱼上。 哦， 抗谁抗不来？谁抗不来？谁一谁一谁抗不来？谁一谁 唐安的唐关云长 的唐谁？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士们 哦， 迎敌者 哦，咕噜一家堂鼓， 哎， 秦琼上来了， 上 了，俩人一碰面， 嗯， 秦琼摆开了双锏， 哎， 关云长一横大刀， 嗯， 谁瞧谁都别扭，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从来没见过面， 是吗？ 来将通明，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 汉将关羽， 为何前来打仗？ 这一问他，坏了， 怎么？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哎， 什么意思？ 他生气呀、 啊！啊，生气了， 这一下坏了 啊！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啊， 打鼓的一听， 嗯， 还有唱呢。抗不来才抗来接来抗， 哦，拉胡就一听 还有我的事儿， 这份乱。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那就得唱吧， 现编词吧。 是啊， 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对， 听了， 抗来抗来接接抗，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一指那老头， 嗯，他不管饭 菜。 刚才说到侯宝林喝酒之后责问儿子侯耀文有关相声山东话的小故事，侯耀文当时没反驳，也没顶撞父亲，灵机一动，他问父亲：“那您说这段该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说，你站好了。”这时家里就成了排练场，侯宝林先生一遍遍的示范，侯耀文也就从中得到了侯氏相声的真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山东话在传统相声中除了用来表现有权有势底气十足的大人物之外，表现起小人物来那也是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传统相声学四省当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俩山东人遇见了，听起来就像在吵架，其实是在正常对话，这种火爆热烈的语气成为了最大的笑料。下面呢，来欣赏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片段《学四省》。 弟儿俩，家里那个年成怎么样啊？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容易有了收成，又闹开蚂蚱了。 闹蚂蚱了？ 那个蚂蚱一累就是一大片，肥黑的天，盖黑的地。那个蚂蚱到了庄稼地，是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咯吱吱，全鸡吃了。 全鸡吃了？ 可不是。 那我那个地怎么样啊？ 哪有你的地呀、 啊？哎，老爷庙下坡那四十八亩地不是我的吗？ 那不是侯老庆的吗？ 侯老庆倒进我了， 倒进你了、 哎。 看见你的地 一看是你的爹，又混蛋混蛋混蛋混蛋又劝走了。你这个地甭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都没有啊。 那我那个地收成了 也没收成， 不是没有蚂蚱吗？ 蚂蚱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啊，全淹了， 多新鲜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我是什么也没捞着啊。 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袋 粮食。 蛤蟆 蛤蟆 啊、 嗯、您学这不怎么样 是吗？ 这回咱不学这个了。 学什么呀？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说话。 哦，学山东音。 呵，张嘴就来啊。 那是。 那么这个山东人管一家子叫什么呀？ 叫的是混家子。 哦，叫做混家子。 对， 一个村里人呢， 一国踏了印， 上北边 到国边， 上北边找个人， 到国边那个地界找个印， 掌柜的 散掌柜， 学徒的 削里本，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 吃鸡 得那个小鸡子肉， 这就费点事了。 对， 那么我要是吃点这个菠萝蜜的罐头，这怎么说呀？ 您吃什么？ 菠萝蜜的罐头， 那就得这个，得这个，得这个，不，得这个菠萝蜜的罐头。 嗨、哎，外国话都出来了， 你什么都吃啊你啊？ 哎，行，咱学一回山东人。 哎，学一回山东人说话 啊。 要学这个山东话呢，我得是你三大爷。 哎，我是你四爷爷。 讨厌了吧？ 你怎么先要便宜啊？ 不是要便宜， 怎么回事？ 也有一个故事情节。 哦，你再给介绍介绍。 你父亲呢，在北京开买卖。 哦， 我呢，给他管账。 哦，账房先生。 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 嗯， 叫不叫的没关系，可你要不叫，我还好挑个理。 是。 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个买卖交给你打点。 哦。 那么我呢，到别的地方去做买卖，我发了大财了。你那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把所有的家当全给抖了出去了。 哦， 说山东话您就抱了墩了。 是。 说北京话您就要了饭了。 你瞧瞧， 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 啊。 那么你呢，就借到我这儿了。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给你几个钱花。 嗯、啊。 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你呢年轻气盛，不服说，咱们两个人一聊天啊，让外人一听就跟打起了一样。 对，这个山东人说话气儿都粗。 对，哎不， 啊， 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因为你有病啊。 有病？ 对， 什么病？ 也没什么大病 啊， 小三灾儿， 就是头疼脑热， 像什么温病 啊、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纹大背鼠疮脖子连疮腿塞漏砍头疮非典艾滋癌禽流感。 行行行行行行，这就够我活的了。 另外呢，还得给您化一化妆。 我还捯饬捯饬， 为的是什么呢？ 啊， 把这个病态呀、啊、表现出来。 啊，好啊， 用这个手绢啊， 啊，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 这个围脖子是什么病啊？ 啊，这是一种病啊。 叫什么？ 这叫砍头疮啊。 啊，砍头疮。 您这个砍头疮啊、 嗯、 已经都烂对了还了，就这儿连着一点筋儿。 是啊， 走道您连气氛都不敢打。 啊，打气氛呢？ 一打气氛啊，切，呱唧一鸟就掉地下了。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另外呢，还得把您这个腮帮子呀 啊 给您兜上一点。 这是什么意思？ 这也是一种病啊。 啊， 这叫腮漏。 腮漏？ 对。 什么叫腮漏？ 就是腮帮子漏一窟窿 啊。这吃饭呢掉点饭米粒儿， 吃个茶鸡蛋呢这边进去那边出去 啊，一大窟窿啊， 给您封闭一下 啊。 另外这个大罐啊往起掖一掖 啊。 哎， 这掖大罐什么意思？ 这是冬景天呢 啊， 您没衣裳穿 啊， 配那麻袋片 啊。麻袋片。 对。另外走道哈着点腰， 这什么意思？ 腰翁。 哦，腰翁。 腿叉开一点 啊， 连窗腿。 连窗腿。 您这个连窗腿啊，烂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卡不当往下滴了汤。 行行行行，别形容了。 还有道具。 什么道具？ 一把扇子。 您这什么呀？ 打烟袋。 哦， 旱烟 啊。 你有个道具 啊？我这也是烟袋。 您都落了牌了还抽旱烟呢？ 这是什么呀？ 打开了 啊， 鸭子嘎吱窝，要饭的砂锅， 到我们这儿家伙都不一样。 注意看您的表演 啊，您教我了， 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哎，您教我了， 这就开始。 我学的像。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啊。您还别说，真有点遗传性。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表演的不错 啊， 这就开始啊， 来吧， 开始。 嘿。 意思 什么意思？你踩地雷上了、 啊、不是跟你打招呼呢。 打招呼你干嘛会？那我怎么办呢？ 您不知道 啊， 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啊。您看见我这模样您生气？ 对，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要我要我还不行吗？ 啊，我怎么办吧？ 你得哇 哇。 对， 你说会， 我说哇， 咱们俩一块挖灰。 对，谁抬土呢？ 再来吧。嘿， 哇，这不是小鸡子儿啊？ 这不是打鸭蛋吗？ 谁打鸭蛋呢？ 谁小鸡子儿啊？ 什么呀、 啊？ 我说这不是小侄儿啊？ 你先等会儿吧。 嗯， 这不是小侄儿啊？这不是小鸡子儿啊？怎么全是这字眼啊？ 您将着听 啊！我说什么呢？ 你得这么说呀！ 啊， 有点难过，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可不是我呀，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呀？ 嘿，这好的在他这儿呢， 好的在我这儿呢， 啊， 受累全在我这儿呢， 那病全长我身上了。嘿， 哇，这不是小鸡子儿啊？ 我老听我像小鸡子儿。 可不是我呀，你老人家我是三大爷呀。 哎，让他抄了去了。 孩儿孩儿啊，你还认识三大爷？ 那自己爷们咋不认识呢？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哎、 你捋什么？你捋有胡子吗？你就捋 啊，有胡子捋胡子，摸胡子捋鼻子。 没听说过 啊。孩儿啊孩儿啊，你怎么混成这个样了？ 混饱了灯了， 要了饭了。 可不死吗？ 那个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都故去了。 故去那个令秋呢？ 那个令秋运回老家安了葬了 啊。今天两鬓了骨了。 可不死 啊。孩儿啊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 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那老人家故去那个买卖呢？ 那个买卖都逮出去了 啊。逮出去了、 啊、 逮出去那个钱呢？ 那个钱还了亏空了。 亏空？ 亏空 什么？亏空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欠人八万多块呢。 你胡说八道、 啊、 老人家在世那个买卖根本都不亏欠。 谁说不亏欠？ 我听那个婚家的事 啊， 说你个小子不孝好啊，吃喝嫖赌得佛面，你打马飞跟。 谁打马飞跟？ 你打马飞跟。 我打马飞跟得有真言。我这没有真言。 你记得有真言？ 我没有真言。 你记得有真言？ 哪有真言？ 你肯定有真言。 哪有真言？ 你肯定有真言。 哪有真言？ 你看这不是真言吗？ 这儿啊，这是鼻子眼儿。 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到了烟台木船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根本你就没走啊。 谁说我没走、 啊、那个王经理给你介绍的工作那个灯影楼你去了吗？ 啊，去了。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那个一个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吗？ 怎么人家都给我调费你也不够调费呀？ 你把了人做什么？ 你干不干都没关系，王经理那个金壳手表哪去？ 我没看见。 你怎么不知道啊？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了锅面了。 我不逮 锅面。你打了马飞根。 谁打马飞根？ 你找我干什么？ 要两个钱好还价。 还价甭说，没钱有钱都不急呀。 要是几千你说，不几千你甭管。 我顺得着你我才顺你 啊 我记你爸爸有教训。 谁记我爸爸？ 我记你爸爸可多。 我怎么不知道？ 孩儿孩儿啊，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 处。你谈不上这。 你记山东人丢了年了。 谁记山东？ 你爸爸丢了人， 谁信我爸爸丢 了？你看 你 让我说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去你的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儿的节目为您准备的几段刀口山东话的相声，体现不同山东人的不同个性。 刀口山东方言之所以被这么多的相声名家拿来作为相声素材，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山东话是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方言，用它说相声也正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点。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快乐之旅啊也就要到站了。在旅途的最后，我要为您送上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演唱的歌曲《在他乡》，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最后，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畔，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他的挽留萦绕耳旁，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